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雷霆学院的老师第一时间向大赛组委会表示抗议，裁判跑到戴沐白面前进行质询，戴沐白给出的解释很简单： 那时候，虽然我占据了优势，但对方并没有认输，我也没有杀死他，只是将他打出场外而已，并没有违反比赛规则。 戴沐白依旧傲立在场地中央，低头看看自己的右手虎掌，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热血沸腾的感觉。 终于不用再隐藏实力了，总是压抑着自己的感觉，真的很不爽。 晋级赛开始以来，在大师的要求下，他一直都没有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作为队长，看着自己的伙伴们在场上获得一场场显著的胜利，而自己获胜的场次却并不亮眼，像戴沐白这么好胜的人心里又怎么会舒服呢？戴沐白现在已经不再是44级，而是45级，就在前天他刚刚突破达到了。他之所以能够凭借第一魂技就挣脱对手的束缚，绝不是侥幸。但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些？为什么在雷电中他能不被麻痹？很简单，因为一株仙草，一株名为奇荣通天菊的仙草。奇荣通天菊十枝气运四肢，血通八脉，可练金刚不坏之身。金刚不坏显然是夸张了，但也足以显示出这株仙草的效用。此时戴沐白的身体可以说是金刚之体，全属性抗性之强，连走同样路线的赵无极都赞叹不已。雷电麻痹对于戴沐白来说并不是无效的，只是对手的魂力不如他，他的身体抗性又那么强横，自然大幅度地削弱了雷电的影响。而锁神环最大的效用就体现在雷电给对手的麻痹上，本身并不如何坚韧。在麻痹无法发挥出多少效果的情况下，又怎么能限制得住戴沐白呢？这才是戴沐白真正的实力。以他服用奇荣通天菊后的身体状况，别说是同一魂环的对手，就算比他高上一个魂环，也未必能够伤得了他。刚猛霸道，这就是戴沐白的特点。大师对戴沐白的指点，就是将这霸道变成霸绝天下。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雷霆学院最后一名队员，也就是他们的队长，终于出场了。玉天心，43级强攻系战魂师，武魂蓝电霸王龙。七大宗门中蓝电霸王龙家族直系弟子，论辈分他还是天斗皇家学院战队那玉天恒的堂兄，只是实力比玉天恒略微逊色一些而已。看到玉天心出场，大师眉头略微皱了一下，他和柳二龙都是出身于蓝电霸王龙家族，玉天恒是他的亲侄子，这玉天心也是他的堂侄，更是柳二龙父亲的长孙，柳二龙就是他的亲姑姑。看到宗门中人，大师难免会想起自己和柳二龙的事。 你要为刚才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哼！玉天心在低吼中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一团夺目的蓝光从玉天心眉心处骤然亮起，紧接着蓝光瞬间扩散，从他眉心处降至全身，一条条蓝紫色的积电像小蛇一般爆发出来，围绕在他身体周围游走，额头处多了一个蓝色的闪电标志。和当初的玉天恒不同，他的身体有两个地方因为武魂附体出现了变化，他双臂的衣袖因手臂的膨胀而全部爆裂化为灰烬，长度增加了半尺余，两条手臂变得极其粗大，覆满了蓝紫色的鳞片，手变成了爪子，同样覆盖着鳞片，手上的每一个骨节都变得极为粗大，围绕在他身上盘旋的蓝紫色蛇电不断在手臂上凝聚或是流窜。两黄两紫四个魂环并不像其他魂师那样盘旋在身上，而是盘旋在特殊异变的手臂之上，两边各有两个魂环。蓝电霸王龙武魂从30级开始，每获得一个魂环，身体的一部分就会变成类似于龙的形态。此时的玉天心超过了40级，两条手臂都变成了类龙状态， 不论是气息还是气势，他都比当初玉天恒要强大得多。当初面对玉天恒的时候， 我第一次感受到来自武魂上的威压，现在这种感觉又出现了。 但是戴沐白相信，在服用过奇荣通天菊之后，自己的白虎武魂绝不在对手之下。看着对手发红的双眼，戴沐白的邪眸双瞳变得更加深邃，两人彼此对视都是分毫不让。大师静静地站在史莱克学院选手区，注视着即将开始比赛的两人，脸上神色平静。双方的碰撞终于开始了，蛇电奔涌，玉天心厉笑一声，身体腾空而起，直奔戴沐白扑了上来。以战斗风格而论，拥有蓝电霸王龙武魂的他，无疑和戴沐白一样，都是强攻中的强攻。在蓝电霸王龙家族，每一名直系子弟的血液中，都流淌着充满攻击性的血液。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只有进攻才能最直接的击溃对手。蓝电龙爪同时爆发，玉天心发出的是两道龙爪之劲，这就是蓝电霸王龙武魂的强大之处。每提升一个层次，武魂的威势就会更增几分。同样的魂技在不同层次施展时，受到武魂本身的提升就越大。戴沐白没有闪避，在他们这样的战斗之中，谁先闪避就意味着输掉了比赛。他以更加强横的姿态迎了上去，同样是使出第一魂技，在白虎护身杖的作用下，白光涌动，虎掌上的利爪弹出，龙虎四掌在空中剧烈地碰撞在一起，两道身影几乎同时后飞。戴沐白身上蛇电缭绕，金色长发在雷电的刺激下无风飘扬，手臂上的白虎毛被刺激得根根竖立。蓝电霸王龙武魂的雷电元素可不是雷珠所能相比的，应接了这一记蓝电龙爪，戴沐白的身体正在承受着雷电的强力冲击，但他的对手也绝不好受。玉天心那双覆盖着龙鳞的手掌鳞片上各自留下了五道深深的白痕，上面的鳞片已经出现了裂痕。白虎利爪同样锋利和霸道，从第一次碰撞来看，双方竟是势均力敌的。淡淡的金色光芒从白虎毛发下浮现出来，奇荣通天菊带给戴沐白的金刚不坏防御快速地化解着雷电带来的危害，双方的身体几乎是刚一落地就再次弹起，又一次朝着对方冲去。这场比赛拼的就是双方武魂与魂技，谁的实战能力更强，武魂更强势，就能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此时邪眸白虎第三魂技白虎金刚变发动，蓝电霸王龙第三魂技雷神之怒发动，浓郁的白光变成了金色，戴沐白的身体骤然变得雄壮起来，覆盖全身的白色毛发瞬间变成了金色，额头上那黑色王子纹路清晰显现，碰撞的肌肉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这一次甚至他虎爪上的利刃都已经被金色渲染了，攻击力的提升已经达到了目前所能达到的极限，此时的戴沐白实力无疑放大到了最恐怖的地步。玉天心的雷神之怒与戴沐白的白虎金刚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雷电能力提升 100%， 魂力提升 100%， 蓝电霸王龙武魂的强势彰显无疑，强烈的蓝光变成了蓝紫色，就像一层雷电组成的铠甲覆盖在他身上，那双龙爪明显变得更大了，先前被虎爪留下的裂痕完全消失，这一刻双方的魂力都已经提升到了极致，真正的碰撞开始了。 这是真正的强者之间的对决呀！ 他们的眼神也太恐怖了吧， 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武魂呢？ 比赛场地外，不论是各个学院的学员还是那些皇家骑士团成员的目光无不集中在这场比赛上，连贵宾台上那些魂力远高于他们的魂师界强者也不禁为之动容。不论是玉天星还是戴沐白，他们的必胜信念已经感染着所有观战之人。 雷霆万钧， 白虎烈光波， 第三魂技辅助下的第二魂技爆发了，浓郁的金色光球激射而出，迎接他的是无数蓝紫色雷矢的攒射，在绚丽的紫金两色光芒碰撞的一瞬间，整个场地上仿佛亮起了一个特殊颜色的太阳一般，庞大的魂力波动令整个比赛场地中心为之颤抖，双方都没有使用任何技巧，只是纯魂技上的比拼，越是这样就越是危险，一旦哪方被迫处于下风，那么比赛就会立刻结束，而且失败的一方一定会是重伤的结局。又是一声巨响，碰撞的两人再次由接触中飞出，两个人的身体都变换了一个方位， 血丝分别从他们的嘴角处蔓延出来，双方的力量都达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两个人的身体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从他们胸前剧烈的起伏就能看出，刚才那一次碰撞对他们的影响都很大。玉天心凝视着戴沐白，戴沐白也在凝视着他。戴沐白的对手无疑就是雷霆学院王牌中的王牌，在蓝电霸王龙家族年轻一代之中，玉天心与玉天恒一直被誉为最出色的双子星，两人的实力始终相差不多，只是因为玉天恒年纪要小一些，这才会受到更多重视。为了追上玉天恒，为了让家族更加重视自己，玉天心一天也不敢松懈，他付出的努力要比天赋在自己之上的堂弟更多。在前来参加此次大赛之前，他就已经想好了，一定要在总决赛中堂堂正正地击败自己的堂弟，向所有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人证明自己才是未来家族最好的继承人。 还没见到玉天恒，怎么能输呢？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